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张家二闺女玉姑和曹婉容连夜私奔，这下张家可就炸了锅了。张学文跟疯了似的到处找啊，知道闺女平日里没什么朋友，所以头一个去的就是邻村大闺女金姑家里询问。本来这张学文是为了找闺女，可谁成想到了金姑家，闺女没找着，却让他阴差阳错的搬回一具死尸来，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年轻小和尚。张学文一下就懵了，这要是让人发现了，有嘴都说不清啊。这个节骨眼上，张家那管家倒是出了个主意，说把这和尚乔装改扮，弄成玉姑的模样，就说玉姑暴病身亡了。这么一来呢，既可以应付转天接亲的亲家，也能把这尸首处理掉。张学文一听，那还说什么呀，就这么办吧。所有事情在张学文看来安排的都是妥妥当当，但是这事儿就这么巧了，就在天亮出殡的时候坏事儿了。新娘暴病，和尚诈尸，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？案件当中疑点重重，真相又会是什么？各种巧合接二连三，背后到底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太原奇案第四集。张学文为了这戏演得真，出殡之前还特意把家里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喊过来训话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一会儿啊必须得给我哭，声嘶力竭的哭，哭得越伤心越好，谁最伤心最后我有赏。但凡谁要是走漏了风声，我让你们吃不了给我兜着走。您瞧瞧他这还挺横。那小和尚呢，穿戴整齐，还沾了满脑袋假发，纹丝不动地躺在张家大院。张学文不放心呢，特意绕着尸体走了两圈，远看看近瞧瞧，觉得万无一失了，这才下令出殡。呼，这命令一下，张家更热闹了，那动静鬼哭狼嚎的。那些家仆为了这点赏钱，比死了亲娘哭的还伤心。周围的邻居呢，被这么一折腾也全都惊醒了，不明白呀，穿上衣服就往张家跑。您别看这一晚上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可出殡的时候不过就是早晨5点多钟。 吹吹打打，和尚念经，再加上这些围观的邻居，张家院子里头啊，恨不得连个下脚的地方都快没了。张学文呢，那戏演得更真了，要活到现在，那准保是个影帝，好几回差点哭晕过去，管家一个劲儿的拦，他还假模三道的往上扑，嘴里边喊的声比谁都大，哎呀，我命苦啊，我这闺女怎么说走就走了。这场戏演到现在都挺让张学文满意，可谁成想就在这个戏演到最高潮的时候，突然这和尚啊躺在那儿，伸伸胳膊蹬蹬腿，他动换起来了，这还了得呀，周围的人一看全都惊了，张学文也傻了，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是谁在后头喊了一嗓子诈尸了，轰，这一下踩踏事件就发生了，院子里边吵吵嚷嚷乱作一团，有的往屋里跑，有往门外跑的，谁也顾不上谁了。这时候和尚明明死了，怎么会突然诈尸呢？这和尚到底是谁呢？而且他又怎么会死在金姑家的炕柜里呢？咱们早就说过，这金姑嫁人没三年，公公婆婆外带丈夫轮着法全死了，就剩她一个人了。那会儿来说，嫁出去的闺女就像是泼出去的水，您随了人家了，就是死了丈夫也不能回到娘家了。所以说这会儿金姑是上无老下无小，一个人。那年月都讲究守贞节，而且这风言风语的都说这金姑克男人，所以别看才25岁，没人敢娶她。这小和尚呢，是金姑一次外出偶然相遇的。要说这和尚也是烦心未了，瞧见金姑花容月貌，年纪轻轻就守寡了，这歪心思可就动上了。两个人一来二去的就偷着摸的好上了。头天晚上，玉姑带着曹万荣来金姑家躲躲，正好赶上这和尚在金姑家里呢。这金姑怕妹妹发现，就随口应了两句，连门都没开，就把玉姑给打发走了。妹妹好打发，可她这爹不好对付啊。情急之下，金姑就把和尚藏在了炕柜里。都说做贼心虚，这会儿金姑算是体会了一把。她那面目表情，她那紧张样，张学文一看就知道这炕柜有问题。这么着，这张学文什么没拿，偏偏就把这柜子扛回家了。这和尚本来就文弱，关在柜子里边又害怕又缺氧，再加上和金姑折腾了一晚上，身子骨虚，这一路上颠来颠去的，半道上休克了。所以等张学文打开炕柜一看，哎呀，这和尚死了。等到出殡办丧事的时候，这和尚又让人家抬到院子里边，被小风这么一吹，他缓醒过来了。张学文和那些邻居不知道这档子事儿啊，个个吓得小脸煞白，以为诈尸了呢。这和尚穿着一身姑娘的衣裳，脸上涂烟着抹粉，画得跟小鬼似的，这脑袋上边粘的全是马鬃马影，跟假发似的，晃晃悠悠的站起来。张学文他糊涂啊，这和尚醒了也不明白，左看右看，又是花圈又是挽联，白的黄的黑的，哟，这谁死了？再低头一看自己穿的这身衣裳，更纳闷了，琢磨了半天，哦，这该不是给我办丧事的吧？抬手赶紧摸摸这脸，不对呀，有知觉呀，我没死，活着呢，这帮人干嘛看着我跟看鬼似的？想了半天，这和尚这才想明白，最后一跺脚，我呀赶紧跑吧。您想想，头天躺了一宿了，僵挺挺躺在那儿，这会儿起来胳膊腿还僵着呢，这跑起来腿都不会打弯，再加上画的满脸的胭脂粉，穿着花衣裳，您看那个周星驰那电影《如花》就那样，噔噔噔噔噔，腿跟灌了铅似的往院子外头跑。 和尚诈尸这事儿就够怪了，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两天过后这衙门就传出了一宗命案，说是在咬蛙镇村口的一口井里边忽然发现一具死尸，而且是一和尚。这咬蛙镇和百万庄隔着俩村，村头还有一个寺庙，名叫清流寺。这庙不大，人也不多，发现死尸的这口井就在寺院旁边。接到报案之后，县令杨仲民赶紧带着仵作和衙役就奔这儿来了。经过一番检查，仵作给出报告说，这个人呢年岁不大，从外貌特征分析呢应该是个和尚，致命之处是后背有一处刀伤。听到这儿，这杨县令头一件事儿就是找来清流寺的住持和尚。人虽然死了，但这模样不会变。老方丈走进来一看，都没犹豫，就跟杨县令说：“阿弥陀佛，杨大人，这正是本寺的和尚。几天前老衲派他外出采购，约莫时间应该昨天就回来了。”没想到啊，会死在了庙门口。老方丈这么一说，杨县令脑子更乱了。为什么呀？虽说这死尸确认是个和尚，可这小伙子穿着打扮却是个俗家装扮，这和尚怎么会穿成这样呢？杨县令正那犹豫呢，师爷突然说了一句：“大人，不如问问这周围的邻居，有没有人认得这身衣服？”杨县令听完这话，点了点头，算是默许了。这个时候，井口边上围了不少人，有办案的，有凑热闹的。就看师爷四处看了看，紧接着就冲乡亲们喊了一声：“众位，这尸首所穿的衣物，有谁认得呀？”师爷这么一问，周围这帮百姓呼啦一下脑袋全往下看。师爷赶紧下去询问，可得来的结果是谁都没见了。就在大伙束手无策的时候，突然打这围观群众后边冒出一个声音来：“我认得，这是豆腐店莫老汉的衣裳。”一听这个，杨县令赶紧把这小伙子喊到跟前儿：“你当真认识这件衣服？大人，莫老汉家的豆腐好吃，我老去他们家买。这衣服头些日子我去呀，还见他穿呢。没错，就是他的。”杨县令一听这个，当时来精神了，马上冲身边那些衙役吩咐：“你们把这莫老汉给我带到衙门去。”没出两个时辰，这莫老汉被带到了公堂之上，一听说自己跟这凶案扯上关系了，吓得都快不会说话了。一上公堂，杨县令倒是没废话，上来就问这衣服的事儿。莫老汉哆了哆嗦，一瞧，委屈啊：“大人呐，这衣服确实是小人的，可这和尚他不是我杀的呀。”“嗯，不是你杀的，那死者身上怎么会穿着你的衣服呢？”这杨县令也是一急性子，根本不等莫老汉回答，第二道命令下来了：“三班衙役，你们去豆腐店把这个杀人凶器给我搜出来。”这帮衙役工作效率啊倒是高，没出多的功夫回来了。不过在莫老汉家里，这凶器没找着，倒是翻出了一件华丽的女装和一堆金银首饰。一堆首饰，一具死尸，一个豆腐店的老汉，这三样一结合，得在杨县令那儿这已经定罪了，肯定是这莫老汉见财起意杀了和尚。莫老汉呢最后没辙，屈打成招，愣是吐口承认了：“这人是我杀的。”没出一天功夫就破了一起命案，杨县令高兴啊。可谁成想，这杨县令正准备回家呢，外头又报上了：“大人，又有人报案说自家闺女诈尸，这尸首没了。”“诈尸？ 杨县令听完了自己先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可转念一想，刚才那个和尚怎么会有女装和首饰呢？这俩份一凑，杨县令就跟这诈尸的案子联系到一块儿了，赶紧吩咐手下把这报案的给我带上来。来的是谁呀？张学文呢？他心里边虽然跟明镜似的知道那和尚根本不是他闺女，可诈尸这事儿全村人都瞧见了，你要是不报案这也说不过去了。结果没辙，这才跑到衙门报案来了。杨县令先是瞧了一眼张学文，什么话没问，倒是让衙役把那件女装和那些首饰先给送上来了。你看看这些东西可是你闺女的。张学文一看，这眼泪当时唰就下来了，他这戏演的够动情的，那哭声凡是当了父母的听了都得心碎。青天大老爷呀，我叫张学文，这辈子救俩闺女呀，那可真是我的掌上明珠啊。老大命苦，年轻轻的过了门，丈夫死了守寡了，这老二啊转天就该嫁人了，头天晚上暴病身亡啊。这些东西正是我给闺女入殓的时候给穿戴上的。你说这人呐，死都死了还不得安生，衣服首饰还让人抢了。闺女啊，你要是在天有灵，一定让那个黑心的家伙他不得好死。张学文哭得这么惨，杨县令这火一下腾就窜上来了，心说莫老汉呐，这么大年岁了你干事真是不积阴德呀。结果又给这莫老汉喊上来了，根本不问话上来用刑。您说这莫老汉招谁惹谁了？一把年纪了禁不住打呀，抢死人东西这事儿他又给担下来了。可问到尸首藏在哪儿了，这莫老汉可是真着急了，心说这人不是我杀的，这人我也没见过，我哪知道在哪儿啊。胡编乱造一大通，杨县令呢因为找不到尸首，只能是先将这莫老汉关押起来，这案子就算是悬到这儿了。那么说这和尚怎么会死呢？从百万庄出来，这和尚到底碰上什么事儿了？还有那个莫老汉，老实巴交的，莫非这人真是他杀的？要说这莫老汉，真得说比窦娥还冤。之所以这和尚能穿他的衣服，还有家里会有玉姑的衣服和首饰，这纯属意外。这和尚自打百万庄出来，一路就奔寺院跑，沿途正好经过莫老汉的店铺，一来呢想进来讨口水喝，二来想换身衣服。这么着，这莫老汉为了帮这和尚，才把自己的衣服借给他穿。本来那些首饰莫老汉没想拿，是那和尚啊死乞白赖的非硬塞给莫老汉，没辙了这才留下的。和尚在莫老汉的店里边充其量也就是待了10分钟都不到，全息全影的活蹦乱跳的走了，别说死了连伤都没有。那这和尚最后怎么死在井里了呢？这就得说真应了那句话了，色字头上一把刀啊。这和尚啊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不光是跟金姑娘有染，在这个清流寺旁边有这么一个屠户，这屠夫呢姓文叫文斌，他跟这文斌的媳妇关系不正常。本来这和尚都已经走到寺院门口了，正巧赶上这屠夫文斌的小媳妇一人在家，这歹意可就起来了。谁成想这文斌出门半路上忘拿东西了，转身回家，您说这一进屋正好瞧见媳妇儿跟一和尚鬼混，那能忍吗？这气儿一上来，一刀就扎到和尚后背上了。杀人偿命，到哪儿都是这理儿。文斌杀了和尚，气势撒了，可这日子也不好过呀，一天到晚的担心衙门抓他，为了保命没法了， 带着媳妇儿就跑到了交城，隐姓埋名的开了一小饭馆。这日子一天天过着，买卖是越来越好。文斌这儿的饭菜做得香啊，每天都是客满。其中有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是天天来。文斌这人好喝个酒，跟这小伙子年岁相当，一来二去的俩人混熟了。这天文斌和这小伙子俩人喝到兴头上，这文斌嘴里头可就没把门的了，话一密就把当初这命案前前后后的全给说了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呐、这小伙子不是别人，正是跟玉姑私奔的曹万荣。那位说了，这事儿也太巧了吧，可不是吗？无巧不成书吗？想当初曹万荣带着玉姑一路逃跑，就来到了交城。凭借着老父亲的关系，这曹万荣在交城做了一名师爷。咬挖着那起诈尸案子悬了一年多，就连交城县令也接到过破案的任务。曹万荣能干呢，人也机灵，结果这破案的工作交城县令就转手转到了曹万荣的身上。这会儿听文斌这么一说，曹万荣立马就把几个细节联系到了一块儿：新娘诈尸，和尚被害，再一回想当年他和玉姑私奔的日子，当时一拍大腿，这案子马上就能破了。相隔一年多，距离百万庄100多里地的交城县衙热闹起来了。曹万荣作为这桩案子的主审人员，特意请来自己的媳妇玉姑做人证，其他涉案人员一个不落悉数到场。看到莫老汉、张学文、金姑、文斌和他那媳妇全都跪在堂下。随着曹万荣一拍惊堂木，这两起案子就像是波斯抽检一般揭开了真相。这个案子之所以被称为奇案，它奇就奇在案情扑朔迷离，而且诸多的巧合碰在了一起。当然最后这个结果是杀人偿命，蒙冤的洗冤。总而言之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最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，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。走上最长的旅途，

的心情的